纯真的恋爱，接受情感的意外，千种心事我始终不放开，是我永远忘记不了往事太精彩，让我再次无悔痴情至深海，此是迷失的方向，此是无心的期待，浪漫爱情去等光阴灌溉，望你会发现他当日日要与你分开，我的关心亦始终Oh yeah.